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南部有轻度霾，夜间有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周末的留学面对面呢，继续带着大家通过大数据看留学，赴美留学申请季数据背后看美国的留学究竟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在开启今天的留学话题之前，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市教委发布通知，要求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禁止盈利。北京市2019年美术类专业联考12月8号举行，考生需要分清考场地址。天通苑地区新增加4所普惠收费幼儿园，收费标准相较过去大幅降低。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市教委29号发布了北京市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办法和北京市盈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设立盈利性民办学校，但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盈利性民办学校。教育部门明确，现有民办学校在完成分类登记之前按现状继续办学，盈利性民办学校办学行为也将纳入到教育督导部门的督导范围，教育人力社保部门根据评估结果对办学质量不合格的学校依法予以警告、限期整改，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如近2年有年度检查不合格等情况，其举办者不得再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盈利性民办学校。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9年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将会在12月8号举行。报名参加美术统考的考生要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等物品进入考场。北京美术统考设有北京工业大学平乐园校区、首都师范大学校本部东一区和北京城市学院中关村校区3个考点。12月4号起，考生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自行打印本人的北京市2019年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准考证。首师大考点安排在2个校区，考生要特别分清，一定不要走错。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要按时参加考试，按要求带好考试用具。记者29号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从11月开始，天通苑地区4所幼儿园已实施普惠性收费政策，收费标准相较过去大幅降低。根据幼儿园级类，每生每月收取600元或750元。截至目前，原新世纪幼儿园已经变为公立幼儿园天通苑南街道中心幼儿园，重新装修后开始网上报名招生。日光彩虹幼儿园、东方剑桥天通中院幼儿园、东方剑桥天通东院幼儿园、玉树家幼儿园4所幼儿园已经完成了级类认定工作，11月已经开始实施普惠性的收费政策。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 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日前发布2017至2018年度赴美留学报告，数据显示，赴美研究生和本科学位申请人数处于下降趋势。申请专业上，工程领域、数学及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国际学生申请人数增长。每一个数据变化的背后，反映了美国留学的哪些趋势？美国高校招生录取规则发生了哪些变化？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您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首先来为大家介绍来自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的招生官王静老师。王老师您好。 你好。 这个2017到2018年度赴美留学报告呢，这是例行的一个报告，每年的都会发布啊。今年的这个王静老师作为校方代表招生官，肯定也会密切的关注。那么相关的这个报告的数据，在您看来，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数据更为吸引您，您会更加的关注它？通过这样的一份报告，又能反映出中国大陆地区这个留学群体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这个数据从总体来看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全国范围内这个国际生的数量是持续攀升的，但是它的这个增长速度是确实是略有放缓了。然后就中国而言呢，那么我们今年的留学生总人数赴美的是363341人，保持在一个3.6%的增长率，大概占到了1/3的美国国际生这样一个留学数量。我们的总体数据也是在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率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出来它这个增长率是在放缓了的。尤其是相较于比如说2008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出国留学生他是在一个81000人，那么第二年就达到了98000人，这样一个增长率大概达到了21%。今年这样一个3.6%呢，它其实主要原因还是说我们的基数大了，所以这个增长率下来了。还有一点可能就是说大家出国的这个动机，大家更理性了，家长也好，学生也好，他的选择也更多了，不只是美国，澳大利亚啊、法国这些都可以成为一个新的选择了。 是，其实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结合着这个数字做了相关的分析，就是它的增长是在放缓，但实际上是在增长的。当然增长放缓呢，它是出于很多种的原因，比如说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然后包括对于中国家长来讲，比如说美国国内的这种安全等等的这方面的考虑，会让很多的留学家庭、准留学家庭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 是的。 另外呢，很多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呢，都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最新的吸引海外留学生的政策，也分流了一部分的计划前往美国的留学生。 是的，确实是这样。 所以呢，这个多方面的因素啊所促成的。那么，如果说从这个增长的人数上面来讲，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变化。那么，如果具体到我们学校来讲，比如具体到我们伊利诺理工大学来讲，它这个招生人数上有这么明显的这种变化吗？ 其实作为我们学校来说，在过去5年间，我们的这个人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波动，一直都是很稳定的缓慢增长。所以我们的感受其实并不是太大， 不是特深哈。 对， 除了像这个本科，我们说还有这个研究生申请的人数啊，它是增长的幅度在放缓，但实际上呢，有一个数字实际上是在这个申请专业上有一个变化，就我们看到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STEAM 相关的这个专业，它的申请的人数是在增长态势的。 是的， 是吧？ 对的。 那您想，作为一个理工起家的一所名牌大学，这个在申请人数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体现？ 确实是这样的，这方面我们感受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首先我们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作为一个综合型的私立大学，我们是理工起家的，基本上理工科类的占到我们一大半了这个专业。那么根据以往的这个感觉呢，近年来这个学生对这个 OPT STEM 专业更加敏感，也更加看重了。他们不只是说想要去美国读书，他们也要考虑说我是读完以后在那边好不好就业。 那么他们对这个 STEM 提出了这个要求，像 STEM 专业它这个 OPT 就可以合法停留36个月，这样也可以给学生一个更长的时间充分的去找工作啊，包括去完善他自己的各方面。所以近年来就像比如说计算机啊、机械啊、电气电力工程啊、航空航天啊，这些专业申请人数确实是有所增加的。相对来说像往常比较火的那些商科类的反而略有下降了，确实是这样的。 这是具体体现到我们学校的招生的这个人数上。好，那么王约翰老师，未来对于中国大陆地区学生来讲，他在申请赴美留学，他的这种竞争的态势，包括这个相关专业你申请的这种竞争的态势，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呢，我预测呢，就是中国学生要过去考虑到就业，考虑到将来他的个人的发展，他可能对专业的选择呢会更加集中一些，这是这几年的趋势。那么这个像美国的一些政策 STEM 专业的36个月的政策，相对于其他的12个月的政策，这也是非常巨大的一个优势。巨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肯定大家对专业上的选择呢就会更看重一些。这个呢在这几年留学申请的过程中，在给学生规划的过程中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以前我们都是谈到研究生的时候大家谈论专业谈论的比较多， 对， 现在在本科的申请也有很多学生在考虑将来，因为他到大二毕业之后面临着选专业的问题，那也会考虑到将来我是不是要学计算机啊，这是非常热的一个专业，是不是要学计算机啊，是不是要学工程专业啊，现在考虑这些东西考虑的也很多了啊。这是从这个选择专业上，我觉得大家可能这方面会还会更多的考虑。 但是实际上呢，美国这个当然这些专业是美国这些个高校当中他们的优势的专业，但是他的优势专业不仅限于此，还有很多的这个专业，能不能让我们的中国大陆地区的学生能够打个擦边球，就是说我又能选择到你美国这个本国好的专业，但我又不参与到那些个特别竞争激烈的专业当中。先问问王静老师，从伊利诺理工大学来讲，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学校的像什么电气工程啊，像数学啊什么的，实际上它也都是在这个 STEM 相关的专业的这个范畴之内的，除此之外呢， 其实就我们学校来说，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工程理工科类的航空航天啊、计算机这类很热很抢手的，那么其实我们也有很不错的心理专业，包括有一些学生他的理工科背景并不是那么强，他其实学心理学的时候也会舒服很多，那么心理学也是一个不错的未来发展也很好的一个专业方向。除此之外像建筑专业，因为中国这边到处都是在盖楼嘛，所以建筑专业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专业方向。 那么从全美所有的高校来讲， 全美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全美的所有的高校呢，实际上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知道的比较多的呢，比如说像计算机科学叫 CS 这个专业是吧，其实围绕着计算机还有其他的相关的这些专业，其实也就业前景也是不错的，但是你可能进的公司呢也是一些计算机的公司。你比如说我以前毕业，我在宾大本科有一个 digital media 这样一个专业，数字媒体，数字媒体，它也是在工程学院下边的，但是它就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偏重于计算机的理论。到研究生阶段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它叫人机交互，这类的专业，这类的专业其实这个学生呢也可以选，也就是说我不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数字人啊，我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理工男。 现在呢，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讲呢，他们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拿那些个很多的商业排名来去做自己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们很多的专家说呢，说这个可以作为你选择美国大学的一个切入点，但是万万不可以就拿它作为唯一的参考标准啊。但是这些个好的学校排名靠前的，你说排名中国学生，你说前50、前30的这样的这些个学校，这几年在这个总体的选拔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特点？现在更加看重的申请学生的哪些方面的素质？最近这几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这几年的变化呢，这个我们可能要看的就看研究生的申请和本科生的申请，其实他的套路不是太一样， 对， 套路不一样，审查的重点也不一样。像本科生这阶段这几年的趋势呢，就是成绩 可以用数值量化的东西已经成了必要的条件了。那也就是说你的你想申请比如排名前20前30的学校，那你的 GPA 如果到不了 3.8， 你的托福到不了110，这个 SAT 到不了1550 1530，到不了这个程度的话你就不要想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那么我到了这个成绩之后能不能进去，那往往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些你的软的实力。 嗯 啊，你像这几年本科阶段呢越来越重视比如说面试啊，他想让学生去做面试。比如说这个有些学校呢现在在跟踪你是不是对我们学校有兴趣，他在他的管理系统里啊，一般美国的学生都有访校，那么现在这几年呢中国的学生有访校的人也很多。所以他像这些东西，他就是说从数值的成绩上来讲，我已经区分不出来你托福110和108有没有什么区别。那我可以负责任跟你讲，托福110和108没有什么区别。 嗯 啊，他不会因为你少两分你就有劣势，不会的，这个不会的啊。所以呢从这个成绩上来讲，中国的学生都到这个成绩了，所以单纯从数值上来讲已经区分不出来了，他就要看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研究生阶段呢，这个成绩呢看的还是比较多的啊，这美国的大学成绩看的比较多，看你的 GPA， 看你的本科的 GPA， 嗯 啊，看你的 GRE 啊 GMAT 啊，这些成绩看的还是比较多。但是这几年呢也越来越重视一些比如说你的实践啊，特别是一些像商科呀工程啊，你如果有实践这个是最好的。 那从伊利诺理工来讲，我们在招生最近这几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特别是在这个录取标准上有没有一些深刻的变化？ 中国学生现在啊，这个标化成绩整体来说都是考得越来越高了，不管是托福雅思还是 SAT ACT 这些的都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就像刚才这位王老师所讲的，对，其实对我们来说你的托福100分跟102分这个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我们有可能会录100分而放弃102分的学生，所以这个时候考察的可能就是你的软实力了，包括你的一些社会实践啊，你的一些科研成就啊，做过哪些项目啊，这些都是你的加分项。同时我们就我们学校而言，我们可能其实考察学生的时候还是挺多样化的。我们招收的学生，因为学校一直的理念都是想要招收多元化的学生，不只是从100多个国家来招生，那么招收的学生的这个擅长的领域也是多元的。你有可能你只是体育特别好，我们也很欣赏，也有这样的学生。那么也有可能是说他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特别深，比如他有他自己的比如说就像计算机科学专业领域的孩子，他有他自己拿得出手的一些比如说获过奖啊，或者说已经出来的这些机器人比赛的成绩啊等等这些，总之是很多元化的。包括我们也会考虑到他这个这个学生他是否是具有很强的这个社会责任感以及这个道德观念，这些都是我们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的，所以也是挺多元的。 两位老师这么说并不代表他的标准化成绩不重要，对吧？ 标准化成绩是一直都是最重要的， 它是一块敲门砖， 是 吧？ 对， 是不是各所美国的这些个大学，它在录取的时候会给你提供一个基本的标准？这个基本的标准大概是一什么样的水平？ 要是本科的呢？其实刚才我说了，就你要前20、前30，像你的这个 SAT， 你要到，比如说我们讲是1550，你不能低于1500。那么托福呢，要到110。GPA 呢要到 3.8 的样子啊， 3.8 呢这个大概其就是要到就平均起来所有科目加起来平均起来你要到90以上了。你要到前50，排名前50的学校，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一个托福成绩和 SAT 成绩。那 SAT 成绩你可以比如说到1400到1500之间啊，我们按1450啊，这阶段的学校，别看就二十多所学校吧，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低分呢也有可能进去，前五十也有一些学校不太考虑 SAT 的，有托福就可以。但是托福呢，一般我们要到100，到从50到100之间的学校呢， ICT 就并不是特别重要了啊，这个但是你需要有托福成绩啊，托福成绩你是不能低于80分的啊， 所以呢，那也就是说最近这几年我们在赴美留学，两位老师也是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实际上竞争依然是非常的激烈的，那么大家呢现在开始先拼的是你的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但是现在的标准化考试的成绩都很高了，所以对于大学来讲那个东西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来我这儿的都是成绩非常高的学生， 对对对， 那咱就得看看其他的软实力的这些个东西了啊。那么现在呢，好在咱们这个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啊，都需要做一个提前的这种准备和规划。那么想要达到国外院校的这些个标准和要求啊，当然我们说了，除了标准化考试之外，他们的这些个标准和要求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他能够在几年的时间之内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两位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就我们学校而言，我们是希望学生在申请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是他不光是有一个广度，更多的是有一个深度，有一个精度的。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学生啊，他很忙，一想到要出国留学了他就很忙，包括家长也会给他安排很多，比如说出国留学的短期的交流啊，一些一周的这些类似于环保项目啊，类似于看着好像是科研小组活动啊，这些很多很忙，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要什么去养老院照顾孤寡老人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但是啊，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觉得说精度也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抓住其中一或者最多就两点，尤其是跟你申请的专业相关的，去深入的去做一些有意义的，比如说社会实践活动等等的。 对，这个我接着王老师刚才说，那么一般我们现在看到的学生，尤其是一些申请比较好的学校的学生，比较成功的申请到好学校的学生，一般的来讲我们把它按 T 字形来规划。T 字形，那么我们看 T 它既有广度也有深度， 对， 那么深度呢它是一根棍下来的，我们就希望它这个 T 的那一竖的话呢就要深一些， 就是您专注一件事情往下扎。 对了， 是吧？ 专注一件事情，你开始的早，一直在做，也有兴趣，最后能做出成就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谈就是，比如说你这是你一周肯定是不行了，对不对？ 对， 那可能我们在谈，我做这个事做了3年了，一开始我只是跟着人，后来我变成了领导，那么第三年我就不但变成了领导，我还得带着团队取得了成就。你看这个故事讲起来，这就是所谓的 T 字形，你在这方面能表现出你有浓厚的兴趣来。那 T 字形的一横是什么呢？我们也是希望你做一些和你主要的兴趣方向相关的其他方面的活动。他写文书的时候有说，你有没有领导力啊？你的哪些学科你最喜欢？为什么？你像这些东西，那我们考虑到将来你要写的时候，你就要有素材。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做 T 字形规划的时候，你那一横也就是说，你覆盖的面呢，也要有一些覆盖的面，从这里边选。 好了，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邀请两位王老师，咱们先关注到这儿。谢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了。教育面对面，咱们明天再见。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 FM 1073 AM 1026